英明，我记得你平时也戴眼镜。 突然想到这一点，石毅来了精神。 你有空陪我去配个眼镜呗。 我平时不戴，偶尔看书或者眼睛太累了才会用。 他说完这句话顿了一下，然后压抑着语气。 石毅，我也想劝你做手术。 石毅过了一会儿才接话。 为什么？ 没有为什么，对你好。 英明，我家里人劝我做的原因我明白，他们是有点急了，本来也不是很理智，但是你应该很清楚，这种手术做不做其实就是个心理安慰，改变不了什么。 平白无故的开一刀，最后的结果可能还是又一个失望。如果今天石毅是彻底瞎了，他怎么都会接受这个手术，毕竟彻底看不见东西和不做瞎子还是有很本质的区别的。但是现在就是个程度问题，不会有性质的改变了。结果英明在那边只是很低地笑了一下。 石毅，其实我现在也不怎么理智的。 他这句话说的有几分调侃，也有几分无奈，但是更多的竟然有几分自嘲。石毅感觉到了英明的态度有点不对劲，但是一时之间琢磨不出来这里头的味道，只是皱了下眉。两个人之间有一段很短暂的沉默，直到石毅觉得有点尴尬了，才很轻地咳了一声。 对了，赵子聪的事，你打算好要怎么做了吗？ 他爸爸说威塞那边的事不需要他插手了，却没说赵子聪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。很明显，这笔账怎么都得算清楚，就是报警了也得在他进去之前把他的眼睛、英明的胳膊还回来。英明靠在墙边，看着对面墙壁上的挂钟，表情没什么变化。 我让扣子去找人了， 有消息了跟我打个招呼。 放心吧，不会忘了你那一份。 寇金后来找到人通知他们俩的时候，差不多所有人都去了，耗子都去了。石毅是跟欧阳一块儿，他那位小舅舅在不久之前送了他一份小礼物。那天跟他和英明动手的四个人全都被抓了，涉嫌参与有组织犯罪，联合罪名叠在一块有四五项。石毅没看到人，但是收到了他舅舅找人给他送过来的照片。就算只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终究动手伤人的是他们，一个都跑不掉。而赵子聪这顿就必须得是大家亲自动手了。后来石毅从他舅舅那里听说，赵家的人去找过他父亲，当时已经说到快跪下了，只想让石家放赵子聪一马。打都打过了，人躺在医院里连吭都不敢吭一声，但是真要送进去坐牢，这小子一辈子也就完了。但是石毅父亲的态度很强硬，只说他当时根本不知道会是赵子聪搞的事，报了警还引起了不小的关注，现在不少人都已经知道了，进入司法程序他也没办法。英明问石毅，赵子聪这下会被判多久？后者只是笑了笑。 这得看他老爸有多少能力了。 就那怂样，无论几年都够他受的。威塞那边果然再也没有找过英明的麻烦，之前吵得沸沸扬扬的新闻连着一段时间没去关注，等到石毅和英明再想去了解的时候，已经慢慢平息下去了。石毅后来配了一个黑框的眼镜，倒是也不难看。欧阳当时给的评价是越发的像斯文败类了，寇金却说这架势看着比较像混黑社会的。只有英明当时没什么心情，一个人站在旁边抽烟也不吭声。赵子聪被搞到坐牢去，圈子里知道来龙去脉也要不了多少时间。以前或许还有人看着石毅和英明同进同出不以为然，现在也没有人再敢不当一回事的嘻嘻哈哈了。 甚至有时候看到英明去酒吧，还会有人很识趣地把英明的酒钱给结了。刘丽后来在发布会上碰到过英明一次，两个人很短暂的交流中，刘丽笑着丢出来一句： 英明啊，我自认我看人还算是准的，偏偏看错了两个人，一个是石毅，一个是你。 这句话英明没当回事，听完也就过了。一直到石毅和寇金暗地里给他张罗了一场生日会，包了个酒吧，找人给他打电话说石毅找他有急事，害他匆匆忙忙地赶到地方，一推门还被扔了一头的彩片。当时他皱着眉忍不住骂了句： 我操，你们多大了还玩这个？ 全场没人敢吭声啊，只有石毅慢悠悠地接了他的话： 我们多大不是今天的重点，今天的重点是你多大了。 然后带头喊出了生日快乐。场面其实要多俗就有多俗，但是英明被围在一群人中间皱着眉，视线扫到石毅的时候，终于忍不住闭上了眼睛。 真他妈的是个250。 他心里那些摇摇欲坠的东西本来就快控制不住了，再这么撩拨下去他们俩得一起完蛋。后来石毅来敬他酒的时候，英明抬眼看着他： 石毅，你是在找死？ 真到了要死的时候，我肯定忍不住得拖你上路。 石毅这句话是个玩笑，但英明那句却不是。既然是英明的生日，他酒是不可能少喝的。王一奇也被寇金叫来了，石毅最初看见他的时候还皱了下眉，不过也没说什么。耗子他们乐队的人都来了，给唱了几首歌。酒吧平时常来的也都是圈子里的人，来来往往的多少都有些交情，不过这里头石毅的熟人不多。石毅一个人端着杯酒靠在旁边，看着英明被人里里外外的围着，嘴角挂起了一抹笑。上次给人张罗着弄这些事，他都忘了是什么时候了。刘丽那次都是他自己花的心思，石毅只是配合着要了个场地，基本上石毅连他自己的生日都不太上心，遑论是其他人的。抿了一口酒，石毅回想起最初见到英明的时候，觉得有点恍如隔世的不真切感。那个时候怎么没有想到两个人会能有今天这样的交情呢？原本可能永远不会有什么深入交集的两个人，身处不同的圈子，做事不同的风格，甚至看问题也都在不同的角度。结果偏偏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打交道的次数越来越多，等到石毅反应过来两个人走得很近时，就已经是这样的局面了。明明英明这样的人连说出来的话都很难分得清楚真假，压根儿也不会是石毅会待见的那类人。每次他想吐槽的骂一句： 操，你要是玩我呢吧， 对方永远是那副调调的回他一句： 你猜呗。 自己到底是怎么样忍受这样一个人慢慢和自己成为莫逆的呢？